着回应没说法，答案却都写在脸上，当孤独嘴角也上扬。闭眼睛突然眨一下，表情究竟是停在哪，心跳那跳着不像话，怎么办？梦里想你装傻， 写成文章，我发现最后的记号都是你的脸庞。 等过去的时光，你面前蓝色的海洋，爱情是摇晃的船，在向你靠岸。 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。 爱情转弯的地方，甜蜜话语全部的阻挡，把最爱的部分装进花框，用一辈子去收藏。把所有的过往改写成文章， 我发现最后的记号都是你的脸庞。 将过去的时光，你酿成蓝色的海洋， 爱情是摇晃的船，在向你靠岸。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。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 甜蜜回忆

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傻傻的不放过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想的烦恼算什么？ 说到过年，曾经以为年已经离我们远去了，但是当看到一些传统回归，亲身感受到一些的温暖并存，才逐渐的发现自己对年的依恋是多么的强烈。劳苦了一年的亲人团聚在一起，吃着年夜饭，聊一聊一年来的收获，展望新年的美好，一切都是温馨的。这时才懂得年是心头最暖的一壶老酒，是一块心底最香甜的蜜糖。 为什么言不由衷，还是没感觉，爱太空不能负重，情愿躲在背后，太放纵你的需求，世界都幻灭后，勇敢刻的红诉说，背叛是你最自私的抱歉。我们说好就算了，淹没胸口的泪水都不甜，其实我已经拒绝回味往事的特权，未来才会更美，爱过就算了，一个失去的坚决，我会认真的想念你，还要我多卑微，心甘情愿妥协。世界都幻灭后，勇敢刻的红 却依然抱怨无一个。 好礼送不停，二月十一日前办理一年宣贵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贵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，详询客服71506666。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胜大成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。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胜大成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是品味引领三三，我爱的爱听啊。 我们燃烧着不尽的温暖，虽然空气中有些凄凉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不用 放假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不用迷失在祖国的天桥上。相互的拥有，今天我们没有遥远的承诺，可是你我都已知道，不再辉煌的夜晚，屋内的灯光有些昏黄，我们燃烧着无尽的温暖，虽然空气中有些凄凉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 当岁月为生命打落印记，时光催促人一天天变老，在时光的这种流里，长辈们对年盼望的是阖家团圆，儿女幸福，而晚辈对年的盼望是热闹非凡，玩的快乐。似乎大家对过年都是约定俗成，过年总是要循规那一成不变的老规矩，年也总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轮换着。有些人对年期待，有些人对年不以为然。 问彩云何处飞，愿乘风云追随，有情人能相聚，死也无悔。我柔情深似海，你痴心可问天，是相守成千圈，岁岁年年。

城市，漫无目的地走在人人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、yeah。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，我不敢想的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，城市，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、yeah。 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 这种节日是不是会逐渐消亡，甚至到没有记忆，担心我们的子孙会忘记这个传统。也是写了很多的文章，以此呼吁大家对年一定要多些传承，多些用心。杞人忧天的想法总是被朋友数落半天，然而这些年出乎我的意料，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，就是我甚至怀疑是不是眼睛看错了，耳朵听不清楚了，心里是不是想错了。 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，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，亲爱的，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，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。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，你想说谎的时候我不想堵住，亲爱的，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，在你身边我像影子一样模糊，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，你认为甜蜜我却很痛苦，你曾说过爱情应该

的寂寞朝着心头绕，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思念不要， 年和年味儿。往年呢，家家户户在过年前一定要打扫门口，那整个乡村小道呢干净，让人觉得非常的舒畅。往年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呢都会走出家门，去往德高望重的长辈那里去拜一拜年，互相寒暄问暖，叙一下衷肠，那些浓浓的乡情滋润的人心，让人时不时的对故土多一些眷恋。 我们踌躇满志的走到一起，我们开怀大笑，共同细数人生的阅历，我们不欢而散是因为看透一些东西，当我们再次相遇一定会抱得更紧， 该忘记的多。 路狂奔，抛向心中的目的地，我终于放弃我该放弃的东西、yeah、一心只想只想拥抱你。就露出心思密密麻麻，说谎想找人说话，不在乎笑话废话或撒谎，只要别自己一个代价。失望沮丧的失望，煎熬并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健忘。喝吧我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又讲又没讲，心里再乱会像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独立站在大海有不确定方向，没错又不愿掉头，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你倔强笑着有口不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城里吹风泪会流，爱上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，就觉得胸口暖烘的。妈妈说话想找人说话，

我的心情很强。哦，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窗。 说到年味，我在思考乡村的年为何离我们远了呢？很多朋友告诉我是科技的发展，让大家对亲情不再重视，对传统不再留恋。在大家眼里，与其这样守旧，不如突破。如果乡村里有大家可以去的文化场所，有人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，或许大家对于年应该还有很多的憧憬，多一些的敬畏。 亲爱的 My Love，喜欢你随性的模样，我会轻轻亲你脸庞，还没刷牙也觉得好香。 Honey, can you remember 卡尔加里的阳光，像小孩草地上躺，那么简单却最浪漫。我的心为你疯狂，爱你让我很有力量，我什么都不奢望，只要你在身旁。就这样，我的爱陪你飞翔，牵着手就像飞过海洋，你不会太孤单， We'll always be together。Remember 卡尔加里的阳光，像小孩草地上躺，那么简单却最浪漫。我的心为你疯狂，爱你让我很有力量，都不奢望，只要你在身旁。就这样，我的爱陪你飞翔，牵着手就像飞过海洋，你不会再孤单， We'll always be together。奢望，只要你在身旁。就这样，我的爱陪你飞翔，牵着手就像飞过海洋，你不会再孤单， We'll always be together。 有些话支撑